台东知本电台91.3.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八。 午夜十二点整， 来台北旅展享便宜喽！旅行社联合促销，出国买一送一，日韩赏樱，万元有找，清明节连假旅游预购优惠，国内住宿泡汤三折起，人气餐券下午茶年度促销。台北旅展2月17到20，狮盟三馆，现在就出发。 优福华语劲爷排行榜， 本周188周，第五名吴克群《鬼来电》，第四名施文斌《阿爸》，第三名周汤豪《帅到分手》，第二名五月天《后来的我们》，第一名田雅霍《赏你的痛快》。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劲爷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林宥嘉。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还可以更坏，未来还没出来，我们是赶不走的未来。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和马克的青春点点点。 心有动感， 甜美又华丽。 周二到周六， 每天你听到的第一个狂乱节目 《青春点点点》开始喽！玛丽、 马克 陪你点醒青春期的我细沙， 点出思春期的甜酸苦。嗯。 Let Me Love You， 来自于 DJ Snack， 12:05。欢迎你来到今天2月15号星期三的青春点点点。今天2月15号有生日寿星，来自于桃园的璇，他说呢，去年才开始听这个节目，喜欢马克跟玛丽两个人的互动，让我半夜睡觉笑到肚子痛。希望马克玛丽用很假的假音祝你生日快乐，祝他生日快乐。然后呢，还有艾丽儿，她说听青春点点将近10年了，这是我第一次生日留言，因为害怕自己不好笑然后被挂电话，或是我们反应很冷淡，所以一直不敢 calling 进去。不觉得被挂电话有的时候反而是一种深刻的记忆吗？他说希望有一天他能够鼓起勇气打电话进来，然后喜欢马克玛丽时常分享自己的生活，总觉得你们是我的超级好朋友，不论心情好坏你们的声音能让我开心，生日有你们祝福太幸福了，我爱你们。 Happy birthday！ 我是玛丽，那男主持人呢应该是快到了，因为昨天是情人节嘛，情人节我想他很忙碌也是应该的，那给他一首歌的时间我想也是应该的，我就是这么的贴心啊。4月15号16号他要站上台北小巨蛋，他是 Yoga 林宥嘉2017的 Great Yoga 世界巡回演唱会，目前正在热力卖票当中，但我想他的票应该是真的卖得非常的好，应该不用再催票了吧。这首歌曲了宥嘉巨人的肩膀，自己都活到几岁的人了还沸腾的像那个头号比第四的那时候，有那么有天真的想过一头三级那半人的青春会组装成血肉， 一个个勾明过形象的人都扛起了谁给的愿望，谁的精神也烦恼，还不如完美的巨人为天上掌权无所不能，加热心脏加满胆量前往拥有想，让幸福一缕最感动的眺望，偶尔转弯，偶尔停下，一片的光不再装下，我会闯下属于我自己的最精彩时光。我的强项何其倔强，还有终于相信自己的力量，偶尔浮夸偶尔夸张，请允许我继续梦想，我会养大这灵魂的形状，等我会进化直到我也拥有， 肩膀。 尖锐点点没有办法请你去听林宥嘉的演唱会，但是我们可以请你去旅游， 这么棒。 对呀、啊、 现在是 MM 好康花车 旅展，大家真的要特别小心， 为您精心挑选的 睁大眼睛。 对，有时候他写的很那个，但其实根本就没有比较便宜。 对，他写的好像是下沙， 而且他会一直咄咄逼人说，你在那不结账，你在那不填资料，你不先付定金哦，就没有了。 我们这一个方案就是仅限今天而已、哦、 就到今天哦，今天都限五组而已。 但其实我觉得他常常就是骗，就是年长的爸爸妈妈或爷爷奶奶们、嗯、就是哇这个好划算。但其实你只要现在任何你只要手机上网去看一下，就发现其实那个钱是一样的。 但我相信就是当然有的是你比较之后发现其实啊它也还好，但旅展还是有便宜可以抢的啦。就是如果刚好是你要去的地方，你自己已经做过功课，你到现场去，也许你会找到比你找的更划算的方案。今天呢要请你去的台北旅展在2月17号到20号台北的世贸三馆，我们给你一张，给你两张 VIP 贵宾招待券，其实就是你可以直接凭券入场参观。尤其接下来有清明连假，有228连假等等之类的，很多人要安排假期，势必是很想去旅展瞧瞧。你想要去吗？欢迎打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 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那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曾让你动心，说不出离开的原因。飞行，你用心挑选纪念品，你搜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你拥抱热情的岛屿，你埋藏记忆的土耳其，你留恋电影里美丽的不真实的场景，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说不出你欣赏我那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才让你分心，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歌曲呢是来自于陈绮贞《旅行的意义》，我们的旅展小帮手正在接听大家的电话，只是他比较慢条斯理，所以我们会送的比较慢，所以请大家持续的耐心等候。如果你想要去台北旅展2月17号到20号在台北世贸三馆的话，欢迎打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 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曾让你分心，说不出离开 说出你为我寄出的每一封信，都是你离开的原因。 送完吧， 还有两份四张， 还有两份四张，02-23639955，23639955，磁系，我们磁系的在赠票当中。四大展区不只有海外旅游，还有乐游台湾，还有旅游用品，我觉得蛮不错，因为现在好多人很着迷露营这件事情， 真的， 对不对？很多人在露营哎， 对啊，现在。苗栗那个露营村其实一下就爆满，根本爆不到。 而且露营设备其实我觉得不太便宜。 Yep。 是谁给我信念，说天空没界限，一天一月一年，让我勇敢跨越，走过爱，走过痛，走过昨天，走过梦，走过多少黑夜，带着梦想让我去看世界，为谁停留在那一边， 我们的旅展是不是已经全数送出了呢？ 对啊，五份啊，你知道五份里面有60%，就是有三份的得主，他们都姓同一个姓氏，哎， 李 ，no， 王 ，no， 陈 ，no， 陈有20%，陈有一位， 许 ，no， 张 ，no， 吴 ，no， 陈有20%，对。陈是大姓， 黄 ，no， 沈， 那怎么可能？虽然我们在百家姓第七位，但其实没有这么多人。对，有三位姓林的哎， 所以呢， 不觉得很奇妙吗？ 强占60%， 灯都亮了， 大家都姓林，怎么会这样？ 今天是2月15号，星期三，到了15号。 我想点歌给我的男友， 今天是点歌曲， 就他永远不要 我。对呀， 我想点歌给总统， 我想点歌给我的师长。 到底点歌给总统干嘛？ 我想点歌给我的总统， 我想点歌给我马子，不要再犹豫了，赶快嫁给我。 我想点歌给我， 不要再用马子这个污蔑人的称呼了。 那是20年，这20年前录的吧？ 对啊。 02-2363-9955，2363-9955，你想要点播歌曲吗？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来点播。怎样？ 你知道吗？浩浩。昨天前天开直播在 YouTube 上面， 浩浩是谁？ 阿福的男朋友， 浩浩， 对， 嗯， 然后现在 YouTube 有一个新功能， 嗯， YouTube 也可以 donate， 也可以捐钱， YouTube 也可以， YouTube 也可以赚，也可以捐钱了，但可能你必须要达到某一个程度，你才会开通那个权限，这样子，所以浩浩在情人节前夕就直播，就如果你donate多少钱的话，我就帮你 call in call out 打电话告白。 嗯， 我觉得他赚超多欸， 很多人用哦。 对啊， 是哦。 到直播结束之前，他就还有很多，你知道很多单没有消化完。 哇哦，那donate多少钱可以有这个福利？ 他那时候说donate10块美金，就台币大概330。 嗯， 330电话告白一次。 那 YouTube 会抽吗？ 欸，这个我觉得好像不会欸，我不知道啦，我不知道那个怎么运作的，我猜不会。 嗯， 是广大商机耶。 我们现在是 free 耶。 对啊，我们现在是 free 耶。Lost control, and now I'm steady walking out the door. And it's only right for me to let you know I'm gone. On the next stretch to a set where I don't need no been playing and partying it up with all I can, with all my will, with all I am. Love will be the holiday, and that's just the way it is. I see the stars alive, we're ready to go. Show you that the world is ready for me. Baby, yeah.嗨，你好。 喂，你好。 你是？ 我是新竹野内丰。 新竹野内丰，你好。 你好。 新竹野内丰，你要听什么歌？ 我想听灭火器的台词。 哦，一开始就要给我出难题就对了，我电脑都还没设定好就要来台词。 不好意思。 那新竹野内丰为何要听灭火器？为何要台十一？你要给我找歌的时间。 觉得每次在比较低潮的时候，然后听灭火器乐团的歌，就会让 热 有比较正向的能量。然后这首歌，我觉得又是更能给人正面能量。 哎，新主演那封，你之前是不是也有打电话进来点播歌曲啊？ 对， 你是不是也是点灭火器啊？ 是， 被发现了吼。 对， 所以你的目标是在今年把灭火器的一整张专辑看能不能点播完，这样？ 也没有啊，今年应该也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多点歌月份。 我不知道三月份有没有哎，我看一下。然后现在两个都在忙了，糟糕了，只能靠主演那封你自己撑喽。 三月份好像有。 三月有也是星期三的凌晨， 好的。有台十一吗？台十一先生。 好的。欸，你上次点哪一首你还记得吗？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对。 好，台十一送给你，主演那封。 谢谢。 拜 拜。 拜拜。一头也在落山，风景也在遐，心情放好轻松，也有路爱行。一个人吹着风，整理我的心情，虽然满身是伤。依然也在遐，不管路我去遐，我会继续行。啊，刷刷去一个假设的世界，总有一天因会了解，是啥人较厉害。 多好雨下多大我都晴朗，未来很宽不可 好朋友，不太方便透露。 不太方便，绰号也不方便啊。 绰号， 太勉强了，不要勉强果冻。所以你没有他任何联络方式？ 没， 没，那就只能点个歌，想想他，用念力传给他。希望他听到喽。 对， 晚安喽。 晚安， 拜。 完全不愿意浪费一秒钟的电话 费。好想把果冻放在我手心，然后用一捏，让果冻从我指缝里面全部这样溢出来。 都怪我把自尊放太高，没有把你照顾好。骄傲是脆弱的外表，最怕我的心你不要。能不能继续对我哭，对我笑，对我好，继续让我为你伤，为你疯，陪你老，你好不好？好想知道，别急着把回忆都丢掉。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吵，陪我闹，有好的我把过去，坏的我都换掉。好想听到你坚决说爱我，可惜回不去那一秒，你好不好？ 上班的时候一直看那个御姐爱的直播，我怕你如果冲动怎么办？ 我醉了，受不了，谁受得了？是男人都受不了。 看到御姐爱不按他赞的就不是男人。 对， 你好。 喂，你好。 你是？ 我是斯乐冰。 嗨，斯乐冰。斯乐冰要点什么歌？ 我想点 Rolling in the Deep。 There's a fire。 你不是刚点过艾黛尔的歌吗？ 啊，什么时候？ 不是你哦。 刚刚是什么时候？ 下午的时候。 你下午有点歌吗？ 哦，那个礼拜一吧。 哦，你下午有点过歌哦。 礼拜一的时候。 所以你最近是热爱艾黛尔吗？ 没有啊，一样就是恭喜他。 你说 格莱美是不是？那你从礼拜一恭喜啊，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恭喜，到星期三还是要、啊、恭喜恭喜，真的是恭喜你啊！ 他是很强哎。 是很强，没错，真的。 是吧？ 好，斯乐冰。送给你 Rolling in the Deep， 谢谢， 晚安哦， 拜拜 拜拜。12:37:02:23:63:99:55。Reaching a fever pitch and it's bringing me out the dark. Finally I can see you crystal clear. Go ahead and sell me out and I'll lay your ship bare. See how I'll leave with every piece of you. Don't underestimate the things that I will do. 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 Reaching a fever pitch and it's bringing me out. 目前的筹码来看，明天就是月结算日了。这边我要特别提醒，就是收低在9700以下的几率还是偏低，至于开低还是有机会在盘中拉到回到9700附近。至于详细的指数，阿水就不说了。 感恩赞叹。有必要把我按的赞给说出来吗？ 我想说感恩赞叹应该很棒，要分享给大家。 很棒啊，很棒 啊，的确应该分享。 这个盘啊，大家不要进去赌气，讲的一方我知道什么盘一样，反正不要跟他赌气就对了。0223639955，嗨，你好。 啊，你好。 请问怎么称呼呢？ 等我一下，我关一下广播。 等我一下，我关一下广播，再听男主持人咳个两声。 对不起，对不起。 不好意思，可以点日文歌吗？ 哎，你先跟我们说你叫什么名字？ 哦，我是五谷李小姐。 五谷李小姐， 这是很正常的搭配。 五谷李小姐想要听什么歌？ 可以点日文歌吗？ 你说说看。 那个松任谷由实的《春天来吧》。 春天来吧。春天来吧。 在今天晚上特别想听《春天来吧》，有任何的意思吗？ 你觉得春天来了？ 我因为喜欢这首歌。 那首歌就像 我觉得有点难， 就是喜欢他而已。 我觉得有点难。 春天来吧，有点难的话， 有难。 你有第二顺位吗？ 那 冬天来 古铜的那个亚麻色的头发少女， 弯弯月光下， 对，那首。 好，因为春天来了，其实在网络上面找很多长笛版本，很多人就是重新演奏它。但我直接放的话，有可能会不是，对，不是你想要听到的。 我因为想要听原唱。 对啊，所以应该是找不到原唱。 所以那岛古铜的那一首可以吗 ？OK 的。 好，谢谢。 没有问题哦，晚安哦，拜拜。 谢谢，拜拜。 12:45，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嗨，你好。 您好， 你是？ 我是小玉西瓜。 小玉你好， 你想 听什么？我是第一次打电话进来。 哇 哦，金灯草。 你想听什么歌呢？ 我想要点郭修玉的。 哎呦， 新 歌啊。 对啊，蝴蝶效应。 蝴蝶效应哦， 就 只能用 KKBOX 了吧？还是你搜得到？ 搜不到。 那可以换歌吗？ 哎， 但是蝴蝶效应是可以找到的。 对啊，不用这么快就放弃。 好， 好，我们请吴玛丽努力的找找。 拜托你了。 蝴蝶效应。 哎，我觉得很了不起的是郭修玉《蝴蝶效应》在 YouTube 上面搜寻，他自己可以跳出来，可是 YouTube 上面根本没有这个东西。 嗯，因为他没有拍过 MV。 对啊，他为什么会自己跳出来？ 所以你是听完他这张专辑最喜欢的最喜欢他的《蝴蝶效应》。 对，然后我想说可以，刚好他是在讲两人关系的，我觉得在情人节的后一天播出来分享给大家。 好的，为你送上蝴蝶效应。 拜拜喽， 谢谢，拜拜，晚安。 带我到处设置地，默默屏住呼吸，一字一句，微笑诧异，决定我和你。落伍的继续前进，不被喧闹牵引，专注细节，空间顺序，观察我和你。你是真似的吻，深浅难分，我的身有刀痕，少了爱。是错无法停泊，就让耳朵它几经失重，没必要用力的过，以为这每一天就在眼前，都是终点，你视而不见。你是轮是轮魂，不再安身，我的壳早自焚， 证明给我看，你那最初的 清新搞怪个性，在你心中你不认识的 Shiny 姚逸晴。你说的，他说的，我说的，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每一个都是我不认识的我。 我在你心中是什么？他眼中又是什么？我是个传说，我不说。他只要出一张，我在我心中是什么？ 姚逸晴，个性主打我不认识的我，首张专辑 Getting Stronger 渐强 EMI。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需要我时我会出现， I am your man， 我是黄大炜。我的铁汉柔情演唱会2月24号 Legacy 台中，特别来宾方炯斌；2月28号 Legacy 台北，特别来宾李泉还有神秘嘉宾。铁汉柔情系列接下来还有王志平灭火器等你来听。 活到了这年头还不懂自己到底要什么， 活到了这年头还不懂自己要什么，不敢说自己在偷想什么。 活到了这年头， 木工歌手陈思伟首张专辑你这家伙第三主打《活到了这年头》，风华唱片。 Forward Music， 我是吴克群。 孤独是很上瘾的，我当初不晓得你离开后，阴沉越聚越深。Baby， Never，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 12:53，就爱电你 UFO， 我是玛丽， 我是平安喜乐的马克。 平安喜乐，平安喜乐，这首歌曲呢，来自于田馥甄，再加上了井柏然的《美女与野兽》。待会7分钟、8分钟过后，02236399955， 这么久哦。 就是进个整点嘛，你就趁现在去上个厕所，喝个水，干嘛干嘛的。 我要听，我要点歌，还要等那么久哦。 我们胡瑞呢？ 胡瑞是什么 ？Free 哦哦，什么 Free？、 啊、我们 Free， 我们 Free，、 哦、我们不用钱 呢、 哦。 对啊，所以就是时间等待一下下，然后跟你一点点的电话费这样子。 OK。 海洋与星空，原来不相同，朝夕相对冲。在互相感动，在互相包容，我们的天空是不同的风，看你的笑容，谁能不动容，爱在蔓延中。

我是小优。 嗨，小优。 嘿嘿嘿 ，Taxi， 我想要点播 Trisell 的 Senpai。 哈，这听起来就好难哦。 Senpai。 对。我有贴名字在那个。 哎，居然在关键词的时候不见了。 我贴名字在，我想应该是 点你的粉丝页面，在欧马克的私讯。 没有啦，应该是那个吧，那个什么飞碟联盟的 app。 先辈，所以要搜寻，我是要打先辈吗？ 我觉得应该就是要， 还是 S E N B A I 这样子。 应该就是要。 还是我们先接下一通， 应该就是要日文，我不确定这个是不是欸。Stand by， 应该是哦。是动漫歌吗 ？Yeah， Stand by， 青春。 太一样了吧。 什么意思啊？为什么 kiss 你？ Kiss 跟前辈说亲我吗？是吗？ Send by 你 kiss 啊， E day 哦。 嗯？什么动漫的主题曲啊？ 小优说，他说今天去看电影，他说这首歌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吗？ 哪一部电影？ 没有讲欸。他说本来想要约 Stand by 的，可是前几天去国外留学了，来不及约到。希望他在国外留学能加油。 所以这首歌包含着祝福的心情。 所以小优其实是喜欢 Stand by 的吗？还是只是因为 Senpai 然后就点了 Senpai 的歌，但不知道这是表白歌。 所以这是个捏造的故事咯、欸、完完全全偷偷地捏造。 小佑，我们需要你就是补充完这个故事还有这部电影。 对啊，哪一部啊？ 嗨， 分裂吗？ 嗨， 绝对不 是。我是 Rich。 谁？ 喂， 你是 Rich。 Rich Rich Rich Rich。 对，我是 Rich。 谁叫 Rich 啊？ 我今天是第一次打电话， 欢迎光临。 新登场。 我想要点那个陈奕迅的《让我留在你身边》。 让我留在你身边，就是摆渡人的歌嘛？ 哦，对啊，对啊。 你有看摆渡人吗？ 有啊，好看呢、欸，我觉得。 哇哦。 你有被摆渡吗？ 被摆渡吗？ 目前还没有这个需要啦。 百度会有赞助百度人吗？ 我不知道。好， 好， 好，谢谢。 拜拜， 拜拜，拜拜。 那我们神拜还要继续播吗？ 啊，神拜可以不用播啦，神拜已经快要进入尾声了。 神拜加呢？ 需要百度。 我从来不说话，因为我害怕没有人回答。我从来不挣扎，因为我知道这世界太大，太多时间浪费，太多事要面对，太多已无所谓，太多难辨真伪，太多纷扰是非，在你身边是谁？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时间向前走，一定只有路口，没有尽头，纷纷扰扰这个世界，所有的了解，只要让我留在你身边。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我愿意安静地活在每个有你的角落。如果生活还有什么会让你难过，别怕，让我留在你身边，都陪你度过。这世界没有那么那么的不同，现实如果对你不公，别计较太多，走吧，暴风雨后的彩虹。 请你不要盯着我同学的比基尼照看好吗？ 哦，讨厌啦。 嗨，你好。 哎，你好小声哦。嗨， 我要点播张韶涵的《我的最爱》。 你是我的最爱。你是谁啊？ 我是台中的 Genki。 台中 Genki 是不是最近 Genki 吗？ 是。 那你的最爱要给谁？你的最爱是谁？ 我送给吴玛丽。 哈？いきなり？ 吴 玛丽是很多人，对啊，吴玛丽是很多人的最爱啊。 好， 还有本， 好， 拜拜 ，Genki 晚安， 拜拜。我以为现在我的最爱第一个直觉还是会想到说，你的电脑里面有存我的最爱吗？现在还有人在存我的最爱吗？ 现在好像没有哎、欸。 为什么啊？可是我的哦，是不是因为现在有个什么搜寻的那个列，就等于是我的最爱，你直接点上面就是直接到那个连结里。 而且网络的使用方式好像已经就完全被社群网站给替代掉，你好像不会有，你现在有什么常一定会去逛的网站吗？ 踏册。 OK， 那是因为你有在上面卖书， 嗯， 对不对？然后再来还有什么 ？PTT， 那不算网页， 可是那不是网页啊，对啊， 就是 Hotmail 啊。 对 ，Facebook、YouTube， 所以那可能如果你用 Google Chrome 的话，它的第一页里面有六格，它可能就占满你有六格，你根本不需要去点。 所以那六是根据我使用的最近，它会把它放在那六格里面。 不只是最近，还有常用的。但如果一旦你有手残，不小心把它按叉叉移除掉之后，它就会很久很久很久一段时间不会回来，然后几乎不会再出现。 那如果打开一个电脑，那六个网页全部是色情网页的话， 嗯。你就知道这个人他非常非常喜欢，他热衷此道。 将会克服 场梦，却醒不过来，另一个你在看着我，在问我愿不愿意给你更多自由。只要一想起你的忧愁，就会让我看不清楚我想做的我。有谁强迫我坚强，却都忍得住梦里的孤独。你永远是我的最爱，不管爱你有多难，我的心却只想属于你，无法预知的未来。你试着抱起我，却看见远方近处，将会克服一切，在我心中，你永远是我的最爱。不管爱你有多难，我不会停止爱着你。 你的最爱歌曲有哪些呢？你想要点播送人送自己吗？02-2363-9955，23639955，今天是我们的点播之夜， 送人送己， 两相宜。 嗨，你好。 嘿，阿雷，阿雷，阿雷， 小佑啊。 哎，嗨， 嘿， 小佑要点什么歌啊？ 我要点五月天的《好好》。 我就知道。 为什么？ 他上次就说最近他听五月天的《好好》，觉得很好听啊。 我天哪， 对啊，就是，而且那个 MV 还蛮好看的。 好，对不起。 我马克感冒了吗？ 不是我啊，我就对我也需要好好，我需要好好。 我感冒了。 哎、欸？ 怎么没有好好？ 哦，有啦。 有吗？ 有。 呀！ 天气很冷，你们要多穿一点哦。 好。 今天没有很冷啊，我觉得 今天有， 今天有比较回暖一点。 早晚冷，但下午好热。 晚上超冷。 对，晚上很冷。 晚上非常冷。 好，那回家要注意安全哦。 呵呵呵， 好，晚安， 拜 拜， 拜拜。 和你写成一首歌，想要一只猫，想要回到每个场景，播满每句标。我们在小孩和大人的转角，盖一座城堡。我们像找回失散多年双胞，生命在一场不顾烟火下的眼角，世界再大不顾你我凝视的微笑，在所有流逝风景与人群中，你对我最好，一切好好，是否太好，没有人知道。长的煎熬，忘了要长大，忘了要变老，忘了时间要交。最安静的时刻，回忆总是最喧嚣，最喧嚣的狂欢，寂寞包围着孤在沙发一角，却不肯睡着。你和我曾有满满的羽毛，跳着名为青春的舞蹈。不知道未来，不知道烦恼，不知那些日子会是那么少。 舌头动这么快是在干嘛呢？ 好变态的节目啊。 我就不知道你一直 怎么会这么变态啊，这节目 不是，我不知道你一直动舌头要干嘛、欸 哦、我好喜欢，我要再一次。 你就只差没有把跳跳糖放上去了不是吗？哦，我要吐了，我要吐了，我要吐了，我要吐了。 为什么？所以左右不行，对不对？ 刚刚 前后你可以。 刚刚很明显有第二次，很明显比较有口水声哎。 哦，是口水声的 问题。第一次比较干，然后第二次比较湿。 0223639955，嗨，你好。喂，喂。 你好，玛丽亚。啊！是遇到佛地魔了吗？ 要点什么歌呢？ 天真的双眼。 哎、欸， 天真的双眼， 谁的歌啊？ 动力火车。 我很好奇，那些 App 上面的廖冠华到底有几个是你，几个不是你啊？ 只有他自己的照片是他，另外一个不管是蒋公还是习近平，也都是要弄他的吧？ 对啊，我现在就只用我自己的照片呢，以免被混淆啊。 天真的眼，天真的双眼啊、 哦。对啊。 天真的双眼， 那你有在上面跟你自己对话过吗？ 他很常对话、啊、 你跟你自己对话、 啊、那个不是我啊，我怎么跟自己对话？ 就跟你自己同样的名字，可是那不是很好笑吗？ 他就一直重复我的话，就觉得好烦哦，就很像那种小孩子学人精那样子啊。 哦，你现在打算讲他可能会很兴奋哦。 他就说 可能会有20个廖冠华倾巢而出。 不要讲我本名啊，我 是 确实的。 啊，那 APP 打开不是都知道 马云之，不是全部人都知道啊。 我觉得八九不离十了啦。 哦，有找到吗？ 有啊， 正在为您播送。 麻烦，谢谢。 晚安喽， 拜拜。 1:19，初一十五点歌夜0223639955。 这世界在接到你电话以前，所有算出的借口穿不过那一句再见。去你的誓言，去你的这世界，我只看到骨子里的自己糊涂的可怜。一切若你天真的双眼就将我的心催眠，我一转眼一瞬间看不懂听不见，哪管得了危险。消失的你天真的双眼，却忘了借你下的催眠，在摇晃中模糊中不知道我到底要前往那个明天。些美丽的故事最后爱会战胜一切，以为换到了永远，换到你再一次叛变。去你的誓言，去你的这世界，我只看到骨子里的自己糊涂的可怜。一切若你天真的双眼，将我的心催眠，我一转眼一瞬间看不懂听不见，哪管得了危险。消失的你天真的双眼，却忘了借你下的催眠，在摇晃中模糊中不知道我到底要前往哪个明天。 见我你天真了双眼，一眼就将我的心催眠，我一转眼一瞬间看不懂听不见那段的了危险，好像是等你天真的双眼遗忘了甜蜜下的催眠，在摇晃中模糊中不知道我到底要前往那个明天。 Hello， 喂， 嗨，你好。 哎，你好， 怎么称呼呢？ 阿豪， 阿豪啊， 哎，对， 阿豪，你要点什么歌？ 你说点什么歌吗？ 对， 点那个周汤豪的《帅到分手》， 没有问题。 你也会 谢谢 常唱这首歌吗？ 有在练过，可是好像不好唱。 最难的部分在哪？ 我觉得最难就 rap 吧。 帅到分手 rap 哦， 哎、欸，就是念的那一部分。 阿豪几岁啊？ 我21。 21岁。 对。 好，帅到分手。 对。 送给你。 再次练习一下。 谢谢。谢谢。 好， 拜拜。 谢谢，拜拜。 是没要的狗，风在吹着我，感觉少悲哀。你说要分手，直白的借口，因为怕被我甩。现在你 我在想象就是哪里很难这样 子。现在我只想要搬 到 这玛丽隔壁，不用再是谁说谁对。 这里吗？ 爱到了你已经破碎，如果我付出你当我所谓，爱情失败到分手的罪，就让我来背。人的生存幸存不能浪费，被你受伤只要一个人狼狈。 Now stop， 干脆不要那么累，我配帅到分手。 天玛莎打造国际级家家新世界， 金曲唱作新天王韦礼安一手包办作词作曲制作，首播深网主打《看透》。 你想伤害我，我不会还手，已经放弃的人又不会痛，你已经看透我的已经。 有人在前方唱歌，后面的人就不害怕，温暖再推荐还是想念。 我也曾记得你一个人的背影，我多想确定你是否和我一起，我曾经遗忘了你，把你留在原地，而我回到这里。 听佳佳冷热交替平静暗涌的唱功，回到佳佳纯粹用音乐取暖灵魂歌姬佳佳，暌违三年，天籁终于回归。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你好，我是范家旅行社总经理梁廷佑，诚挚向您推荐四国丹后天桥立五日， 荣获日本观光局肯定，严选四国秘境，走访丹后半岛与伊根最美渔村，范家带您发现新日本。更多好玩内容请搜寻 VJC 或日本旅游活动网站。 主宰电音，舍我其谁，流行天王小贾斯汀跨刀，数位点播超越十亿天量，全球百大 DJ DJ Snake 打铁续摊业，环球实体数位冠军热卖。 我是台正宵，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Push one button please 零二哦，算了， 23639955。 你好， 哦，你好。 喂， 怎 么你们好？ 怎么称呼？ 我是美姑咪。 美姑咪呀、啊，美姑咪，男主持人现在卡痰卡到了，不能说话。 马克保重， 由我来为你服务。 不是卡痰，就是喉咙，它就很 开， 它就很想很痒，它就很想咳。 台语缩开，竖起来。 松永哥还好吧？ 松永哥要很用力。 美姑咪，你要听什么歌？ 我想要点玛丽的事情，不是你。 哇、oh, ， 来了！ 哇， 喂！因为我今天就是应该是昨天真的看太多情侣了，我非常需要听这首歌。 真的有很多吗？ 欸、我没有看到很多、欸。 对啊，我也觉得还好哎、欸。 真的吗？因为。嗯，可能因为我自己工作的地方是比较靠近东区那边，然后我今天在那边走，我觉得我看到蛮多的、欸。 我也在东区走来走去啊。 啊， 是有一些啦，但没有到满坑满谷。 诶、欸，我怎么打不出来？ 有一些已经够了，满坑满谷可能会发疯。 情侣都爱干嘛？ 牵手走来走去，散步、逛街， 那不就跟一般情侣下班牵 手去吃饭是一样 的？对，其实跟 就是普通日子一样啊。 他们都是很普通的情侣而已。 对啊，那美国民你单身多久？ 应该跟玛丽差不多。 你说28年了、 哦？没有吧？ 八年了， 现在就紧张，想到现在对不对？敢这么说就敢当，我说28就是28。 八年了， 差不多。 嗯，好久哦。 你有想要不单身吗？ 那这中间你有认真去认识人吗？ 好像也没有，我觉得好像也变得习惯，就觉得我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的话，其实我就不需要另外一个人来增加我的负担。 不积极。 对，不积极。对， 不积极就这样也行吧。 对，就是不积极。不行。 因为我自己还蛮喜欢这样的生活，就是我时间都是我自己安排啊，那、我觉得还不错。 很好，我宣布你会再单身五年。 可能不止哦。 如果这样想法的话，非常非常容易。 八十。 因为另外一个人真的是来砍拖啊。 嗯， 来找麻烦的。 嗯， 对啊，就觉得我一个人就是真的是过得不错，就不需要再另外一个人来当负担。嗯， 但过程你也是有跟一些单身男性 dating 这样吗？ 偶尔有的时候，但是可能没有到真的交往这样子。 嗯哼， 嗯， 好，辛苦你了。我说辛苦是指旁人对你的压力辛苦了。 哦，会诶，旁人反而就是比较担心。可是我自己觉得，我过得好的话，其实就好了，不用真的那么 不积极，太简 单要。 你是不是迷上这个角色？ 我觉得我揣摩喉咙沙哑很像。 你哦，可是你是铁嗓，所以你不害怕会伤害的人。 你现在是想说小心有报应是不是？ 不是报应啦，就是因为这个 很 伤声带，所以不要乱玩。 但我觉得蛮轻松的，其实。 好可怕、哦！ 就是你把那个往后压一点。 好，美国民， 谢 谢你的点播， 谢谢，晚安， 拜 拜 拜 拜。 说到餐，我真的很着迷麦当劳新的那个薯来宝，哎， 什么薯饼夹里面啊、哦？ 淀粉加淀粉加肉， 就是好哎、欸，又咸又胖，再吃也没几咕噜。 爱言的生日快给我分开！ 你不是喉咙很痒吗？ 啊。我想叫一叫会不会好一点？ 穿我就要捣蛋，让你们把爱不转蛋。爱言和情侣快给我放开，比物质还快，比银河还宽。丘比特的建议被我折断，月下老人奄奄一息，在我这里说他再也不敢。 啊，在脸书上就是有一个品牌的内裤，就请很多很多的脸书名人，就是写分享文或推荐文、 哦。女生内裤还是男生？ 对，就是女生的棉质内裤，可能有三角、四角，然后都是走比较可爱风格的，可能横条啊、或什么的，就不是很性感的那一种，就是、健康、可爱、棉质、舒适。 怎么都没有找我？ 哈？找你，你要怎么分享？你会分享你的穿搭吗？ 对啊， 哎呀，反正就看到大部分就是女生可能会比较正常，就是一字摊开，就说、哇，我最喜欢就是女生要挑选那个材质要好的，啊，这个很透气呀、啊，很不会闷呐、啊 嗯， 或是很多花色很棒啊，或是会拉开，就说哇，它裤头不会很紧、 嗯。 那有的人可能就会拍影片，好像开箱直播说，大家看我今天穿，就大部分都很正常。 嗯， 但我 没有直接穿起来哦。 好像 没有人直接穿内裤。 我有看过有人分享穿内裤，可是他可能是拍那个裤头、就是他不是一个全部就站在那边给你看三角，那个反而会很降低购物欲耶。 为什么？ 因为他又不是一个性感的内裤，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内裤，你穿一个普通的内裤站在那边干嘛？ 就是说你看我穿起了这个普通的内裤， 他 就 是 普 通 哦。 对，那个方向是很不正确的。 哦，是哦。 对，顶多你就是花色有点可爱，可是你要讲花色可爱，你就哒啦一张，可爱吧？ 网美要想好多事哦。 就那个其实蛮累的，所以我就想说，哇，分享内裤也不容易。 嗯。 但我前天看到那个白痴公主哦， 嗯， 她好像也有在介绍这个内裤，可她拍成影片。 嗯。 我就想说，白痴公主介绍内裤不知道什么风格。 然后呢？ 但我没有点开来看。 那你刚刚讲这一段是不是废话？ 嗯，

马克玛丽晚安， 拜拜， 晚安， 加油。我们来唱这首，如果你手上有小旗子，美丽的彩虹旗，把它拿起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彩虹。窗是我倾诉的地方，抱你哭着到天亮，你等待幸福的厨房，那次情人节晚餐却是我陪着你唱啊。衣柜不算太宽，藏着你的天堂啊，依然欢迎我分享，我们的爱很像，都因男人而受伤，却又继续碰撞啊。当天空困难，当气温失常，你用巨大的坚强。 是今天最后一通的点播了，02-2363-9955，2363-9955。嗨，你好。 嗨。喂。又。 你好。 你是小右，又要再点第二次吗？ 可以吗？ 当然不行 啊！ 说什么你？ 好了，晚安， 拜拜。 你看，害他又咳嗽啦。你好。 哎，两位好。 你好，你是谁呀？ 嗨， 中和左呆。 左呆。 左呆，左右的左呆子的呆。 左呆你好。 左呆要听什么歌？ 杰斯格林。 杰斯格林。 Hold my hand。 Hold my hand。 杰斯格林。 杰斯格林。 Hold my hand。哦哦哦。 好， 左呆，左呆要牵谁的手呢？ 啊，要牵谁的手？我结婚都40年了，能牵谁的手？ 怎么会突然想要听这首歌啊？ 啊，没有，上次在 ITV 那里看过他跟两个男主持人在演一个短剧，用他这条歌啊。 嗯。 啊，我就不晓得他原来到底歌是长什么样子啊。 哦，你想要听听原本是怎样，是不是？ 对啊。 好。 送给你哦， 晚安，晚安， 谢谢， 拜拜， 拜拜。 Standing in a crowded room and I can't see her face. Put your arms around me, tell me everything's okay. In my mind, I'm running round a cold and empty space. Just put your arms around me, tell me everything's okay. Break my bones, but you won't see me fall. Oh, the rising tide will rise against them all. Oh, darling, hold my hand. Oh, won't you hold my hand? 声带。金球奖最佳电影歌曲入围，《狮子王》泰山葛莱美奖音乐团队打造，迪士尼继《冰雪奇缘》后最新力作。告示牌排行亚军，收录天生歌姬阿令中文版电影主题曲《海洋奇缘》电影原声带，环球勇敢起航。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需要我时，我会出现。I am your man， 我是黄大炜。 我的铁汉柔情演唱会，2月24号 Legacy 台中，特别来宾方炯斌；2月28号 Legacy 台北，特别来宾李泉，还有神秘嘉宾。铁汉柔情系列，接下来还有王志平、灭火器等你来听。 大家好，我是聂云。机会总是留给准备好的人，但是对于中途失明的视障朋友而言，却非如此。他们失明后历经生活、心理、职业重建等历程。 请支持有声书学会。 捐款专线02-2389-4915。 大家好，我是孙胜熙。 想要到更美的地方，放得下笑容的远方。谁说醒来能勉强谁的喉来胡说？ 1:53，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的点播特区结束了，为你送上冰激凌少女组的恋爱革命21。不晓得冰激凌少女组他们在做什么呢？ 不知道。 算了算了，你不要说话好了，跟他说晚安咯，拜拜。 拜拜。 选定对象空缺，亲爱的你要诚实挑明挑明，寂寞的时候心里想谁想谁，是不是等着沦陷挑明挑明，让我作弊身为空降部队。就就就一看起，就就就就一看起，就就就一看起，就就就就一看起，就就就一看起，就就就就一看起，就就就一看起，每天爱疯狂，为工作繁忙，吃宇宙都像吃零食糖，放声大哭吧，肚子饿了吧，要 revolution 团体玩。叫咱有感觉，唱首情歌 baby， 尽管播音不用扮鬼脸。 Oh yes， 甜蜜让人昏厥。亲爱的你要诚实挑明挑明，沉默是因为害羞，对吧对吧，是不是做好准备挑明挑明，让爱情等于我们小小时间。就就就一看起，就就就就一看起，就就就一看起， 谁